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港金报17,280元，比上日收市跌25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4.61美元，卖出1,890。啱啱转咗买入价1,894.3美元，卖出1,895.9美元。港汇指数100.6，升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地政总署招聘二级地政督察，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高级技工一般职务，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实验室服务员，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招聘二级电脑操作员。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创新科技署招聘电子工程师，运输及房屋局招聘意外及安全调查员，负责航空营运，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招聘助理经理，负责电影发展，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教育局招聘计划主任、资源发展、项目主任、教学助理，分别在个人、社会及人文科学、通识教育、跨校协作计划及其他学习经历及文员。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香港历史建筑保育政策失败，正方香港公开大学。 请问有方同学系咪想日日都靠民间把关，日日都要发现主教山，就认为呢啲叫做民间参与呢？ 反方香港城市大学 系咪觉得所有嘅历史建筑物都要一动不能拆，先至符合到有方定义底下嘅成功呢？ 比赛过程会喺星期日夜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生活里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学等待我哋去发掘，无论系几时，我哋都可以喺别人嘅人生哲学里面有所领悟。 由6月12日起，逢星期六晚上10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尝尽人生百味之后，边个想老咗变成食而无味？ 几个年轻人见到自己嘅亲人因为患有吞咽困难而冇啖好食，就开设远餐平台，希望俾患者多一个选择。 呢个星期日 ，Jackson 同 Michelle 讲下远餐点样重建吞咽困难患者嘅饮食尊严。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是2021年6月4日星期五晚，现在是10点40分。咁啊，广东广西啊，咁啊，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周子恩啊，还有对面我们两位拍档啊，自己介绍下自己啦。 大家好，我是梁景国。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仲远 Mills Wong。 好，直入单刀直入我们的主题。今日呢，我们的题目呢叫人的记忆。 咁啊，嗱呢個題目咧，嗱我先我同兩位拍檔講嗰陣時咧，我就即係因為呢排成日都就住呢一個問題或者呢個議題咧，我成日都好困擾，因為咧。因為我啲學生嚟緊係考試季節啊，哇，可以 考緊啦，係嘛？ 唔係啱啱嚟，啱啱對上個禮拜開始啦，有啲係下個禮拜開始啦，咁佢哋好緊張，走埋嚟話啊 Sir 啊 Sir 點算啊？我即係成日驚啲嘢記唔實，入去考試唔記得。咁我就唉，咁啊諗下啲腦神經科學啊，又同佢講係啊，真係要同佢講下啲方法。咁今日咧我就梗係嗱有阿 Mills 喺度，亦都有啊。状元吓、啊，读书吓、啊， 状元状叻啦，状元就有 吓，咁啊，敬国兴啊，咁啊，都真系我唔知啊，会唔会俾我啲学生听下呢一集啦吓，咁啊，讲下咧记忆点样嗱、啊，我觉得有几个层次嘅、 嗯， 第一个部分我哋讲下人嘅记忆系点构成嗱、啊，我哋睇好多理论啦，咩短暂记忆、即系长期记忆嗰啲啦，咁有冇办法咧可以 enhance 即系加强我哋嘅记忆啦？咁嗱呢个我觉得大家即系好，我哋今日系非常科学。亦非常之心理學嘅角度嘅嚇，咁、啊、另外咧，去到即係我諗，即係嚟緊再續講落去咧，可能都會講到咧，有陣時啲記憶係會 distort 嘅，係、 嗯、 會扭曲啊，曲或者係即係或者突然間會有啲嘢可能錯咗嘅，有啲資料點、嗯、樣去守住，或者係點樣去復甦咧？會唔會有啲記憶係突然間唔記得咗嘅？咁點樣可以即係保護翻佢咧？咁？咁啊，我哋先從呢兩個角度先，因為第三節咧睇下講唔講得曬先啦。時間你知而家唔係好夠嘅。好啦，問咗 Mills 先，嗱呢啲梗係問專家噶啦。 當然啦。 係啊，喂，記憶係啲咩嚟？ 嗱咁樣嘅，即係大家都聽過啦，即係話咩短暫記憶同即係一個長期嘅記憶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如果喺心理學裏邊咧，而家多講咧就係我哋叫長期記憶啦，同埋 working memory 嘅，係啊，即係一個應該點講咧係。工作性質嘅一個記憶咁樣啊，你當係，即係話咧，例如我而家咧，陣陣間記得要追阿梁慶國咧，爭我$200，即係咁嗰只，記得要還啊，咁嗰只咧，咁啊，可能佢一還完咧，我就唔記得咗佢曾經借過我$200有呢件事啦。 唔好再記咯喎，還咗錢咯喎。 咁樣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我哋叫做係純粹為咗嗰個操作性之下咧，咁啊有一個咁樣嘅記憶嘅。咁跟住咧就係、是、長期記憶咧，就係話落咗去我哋一個咧叫做好深刻好永久地，好似叫咁樣叫做啦，永久地啦，即係記住嘅一啲嘅事件人物，甚至乎係情緒嘅。咁就究竟邊一啲嘅情況咧，先至會叫做落咗入去一啲我哋叫長期記憶咧？咁等間都可以講嘅，因為呢個咧正正就係咧我哋點樣加強記憶嘅某啲嘅方法嘅。咁啊，例如啦，即係我哋可能好多時大家都會聽過嘅，就係、是、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發生嘅一啲事，咁啊當中咧可能牽涉到咧好強嘅有一啲嘅情緒感覺嘅，尤其是以前細個咧，即係當你嗰、那個認知上面咧你唔係咁強嘅話咧，咁例如你好可能係俾阿媽喺某一啲情況之下鬧過一次好勁好勁嘅。咁覺得你覺得自己好凄慘嘅，咁你就話唔定突然間就會記得嗰個記憶啦。咁、那個記憶就可能會落咗你一個叫做長期嘅記憶，就成為你咧成日都會記住嘅。所以你有時咧就係好細個嘅嘢，或者點樣嘅情況啦，你都會記得，或者一啲好久遠嘅事情咧，你都會好記得。就係、是、因為呢啲咁樣嘅原因嘅，其實最主要咧令到你個記憶咧係好長好長留喺你個腦海當中咧。最主要的原因咧，系同情緒有關嘅，即系話咧，例如所有嘅記憶，只要佢系同情緒系拉上關係嘅話咧，咁其實佢嘅記憶咧就會比其他強烈好多好多嘅。咁所以先至話咧，有時候我哋話叫做唔好小朋友嘅時候應該點樣去處理啊？因為佢個情緒一激盪嘅時候，可能佢會好記得某一件事，但系嗰件事好可能咧。某程度上可能雞毛蒜皮嘅，咁但係偏偏咧就因為情緒佢太強啦，對於嗰件事，咁佢就記得。咁當然啦，唔係每一個嘅長期記憶嘅嘢嘅事情咧，都會影響你之後嘅發展或者行為嘅，未必一定嘅。係啦，但係當然啦，即係視乎邊一件事啦，同埋個有幾深刻啦咁樣。啊，我講一個咁樣嘅記憶啊，其實呢個記憶咧對我嚟講咧，其實已經冇乜用處或者點樣嘅。就是、我有一次咧考試咧，考第四 你唔系考第一嘅咩？不得， 唔系即系小学嘅时候系的，而且确系嘅。咁啊，但系咧就有一次考第四，第一次 有冇喊啊你？ 有，梗系有啦。 咁你有领导人嘅特质。 而且我记得咧嗰次嘅情况咧系，我喺学校系唔好喊嘅，因为系同学仔喺度嘛。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系全日就冇同屋企人讲嘢，跟住拧转瞓喺床嗰度咧，块面就对住缝墙，咁全个半日都系咁样嘅。即系你突然间就会记得呢件事，但系呢件事咧，你话对我之后有冇啲乜嘢嘅影响或者点样咧？咁我感觉上就又唔觉得有啲咩心愿，但系呢个咧就好强嘅记忆。因为嗰个时候第一次咧就系少少经历，好似话挫败啊、伤感啊呢一啲咁嘅情绪混入咗我记忆里边咯。 嗱呢度咧牵涉咗一个咧，真系好，即系呢个真系好心理学嘅过程。其实就系咧喺储存人嘅记忆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就有啲我哋有啲信息入咗去啦。头先譬如讲情绪一种信息啦 ，OK。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细路仔见到一啲好恐怖嘅画面或者一啲音乐啊，你就突然间会一世记得嘅，即系真系好记得嘅。你嗰样嘢其实咧可能一年你先再有机会见翻一次，或者甚至乎冇机会见到嘅都唔定。但系就好牢牢记得，一起只歌你就记得嗰个画面噶啦。 其实是的，例如以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对戏叫《空榜》啊？ 有，我有看过。 其实你现在看回当然就不是太恐怖了，但是那时看呢，你现在都还记得他煲嘢啊，突然间有条 CD 下来啊，即是类似这些这样情况呢，你都真的还是很记得。 对啊，还有有时候譬如小时候看新闻片呢，都有些画面都很恐怖的嘛，即是譬如突然间你见到车祸这样计啦，跟住然后突然间有些嗱，佢未必影到個死者俾你睇啦，但係你感受到你細個唔知咩叫死噶嘛，咁但係你就好驚喎，聽到個人會死啦，咁於是乎你就唔知點樣咧，你就我記得我三四歲嘅時候聽嗰啲紅十字會嗰啲宣傳廣告咧，我係喊到不得之了，但係我其實唔知係發生咩事嘅。嗰陣時仲應該仲係聽播 Silent Night 嘅，類似係即係播嗰類音樂嘅，咁然後咧我就一細個一聽到嗰啲音樂喺第二啲場合啫，我都即刻喊嘅。呢個係我幾有記憶嘅印象。而呢個編碼嘅 encoding 嘅過程咧，其實好多時咧係會同一啲嗱，譬如頭先阿 Mills 已經中咗一個位噶啦，就係、是、嗰個編碼過程好多時都係一啲數字啊、字母啊、單字嘅記憶咧，係唔知點解會自己記到入去嘅喎，係反覆記咗入去自己嘅腦裏邊，而自己係不自覺入，甚至乎進入潛意識。咁呢一樣嘢咧，另外就係、是。嗰、那個視覺嘅效果，即係譬如你突然間你好記得有啲嘢，譬如漆黑一片嘅咁，你就感受到嗰種恐懼。咁於是乎咧，你儲存嘅過程裏邊咧，呢一啲咁樣望落好似冇乜意義嘅一啲數字啊、符碼啊各樣嘅嘢咧，你就入咗個腦裏邊，就變成一啲長期嘅記憶啦。 我諗頭先阿 Mills 講嗰樣嘢咧，就係一種變成長期記憶，就係喺情感上有強烈嘅感覺嘅嘢。咁我又勾翻起我以前都提過嘅，就係、是、我唯一記得六七年暴動嗰陣時，我好細個啦，三歲，就係喺屋企瞓緊覺嘅時候，就聞到一啲好刺鼻嘅氣體。咁家人就話嗰啲係催淚氣。咁我屋企其實我灣仔咧，就唔係好近大路嘅，都係喺條街中間嘅。但係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仲記得嗰、那個。场景是夜晚瞓紧觉咁样，嘣一声咁样。但系其他嘢我唔记得噶啦。 但系嗰阵气味，我想问咧，你仲记唔记得啊？ 气味唔系好记得，我净系记得系好辛苦个感觉，系呢个感觉啫。除咗之外咧，就冇啦，冇其他记忆啦。即系我三岁以前或者三岁，就算三岁以后嘅记忆啊，我都冇乜。对于近嘅記憶就係一年班啦，六歲啦，咁因為你翻小學嘅時候，你會記到少少嘢嘅，仲有啲啲咁多多嘅記憶流傳喺個腦中嘅。但係你話三歲以前或者三歲到六歲之間嗰個記憶，我係冇曬嘅。 嗯，同埋咧都得意嘅地方咧，即係例如情緒基本上係記憶嘅一個好大嘅坐標啦，插咗落嚟咁樣嗰只啦。同埋佢得意嘅地方咧，有啲人唔係話似嗰啲觸景傷情啊，係嘛？即係類似嘅咁樣。咁嗰個情況咧，就其實就係同個情緒有關。即係佢話咧，你可能去到某一個嘅情景，嗱、這個就係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那個我 encode 嗰件事，即係幫我編緊個碼，我嗰個嘅。記憶應該係點嘅？例如我記憶咧，其實就好似頭先阿梁敬國咁樣咧，其實佢係透過五感， 嚟到咧作為一個編碼嘅可能基礎啦。咁啊，當然就係視覺啊，我見到啲咩情景啊，當其時落雨啊，所以我個觸感會係點樣啊？當其時聽到啲乜嘢嘅聲音，可能係雨聲，跟住或者係打落去樹葉裏邊嘅滴嗒聲啊。咁跟住就有個可能係大家鬧交嘅一啲咁樣嘅情景啊。咁嗰啲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加強緊佢嗰個嘅記憶嘅。咁當然除咗嗰、那個。所以除了那個的情緒之外呢，當他回到那個情景的時候呢，他那個記憶呢就會出回來。即是例如你可能在一個情況之下呢，哇一大班人這樣，咦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很混亂喎、啊、那就見到。那可能跟著呢現在又見到這個這樣的情況之下呢，你就會突然間記回很久很久。可能十幾二十年前的事，那樣就是其實很可能會發生的。 是不是表示人老呢、啊，人老就記翻以前啲嘢喎，反為近嘢又記唔起喎，嗰度先至大鑊喎。 唔係，但我想補充翻頭先敬國講個古仔，點解咁多年前嘅嘢佢會咁記得？係因為咧，其實喺記憶嘅理論裏邊咧，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你嘅 senses， 即係你嗰個感官或者你嗰個觸感咧，越多嘢受牽動，你嘅身體越多地方受牽動。例如嗰個記憶啊，譬如可能你喊得好勁嘅，有啲畫面令你。或者你可能係好啲氣味你聞過嘅，可能係好啊，譬如頭先阿 Mills 講，可能喺條街度好多人嘅，哇汗流浃背，跟住好多人喺度，咁你聞到嗰啲汗味，你一世都記得過嗰啲嘢。好啦，畫面啦、聲音啦，甚至乎觸感啦，譬如你落好大雨，咁然後咧你都仲喺條街度行緊嘅，咁你嗰啲雨水滴落你個面度嘅，你一定記得呢啲感受。而個感官越多受到即係衝擊嘅過程裏面咧，嗰、那個感覺嘅嗰、那個儲存咧係會越深刻嘅。而嗰樣嘢甚至乎咧，啲人成日講刻骨銘心啊嘛，講緊、其實喺個過程裏面，我哋用科學去解咧，其實係做得到嘅喎。真係你如果嗰個感受越強烈嘅時候咧，當然你個記憶就越強。所以頭先亦都係啦，譬如 Mills 頭先講點解你考第四嗰次你會喊到豬頭咁，你記得咧？因為其實牽動咗你好多情緒，而個過程裏面咧最過癮就係佢俾咗一個意義俾你啊。例如就係你覺得嗰次係一種挫敗，可能你細個未必諗到嘅，但係如果大家有睇過好多卡通片啊、電影講緊腦神經嗰類嘅，而家好興講呢啲咁樣嘅卡通片噶嘛，或者嗰啲叫動畫啦嚇。咁裏邊其中我記得我唔肯定係邊一套啦，有一套我記得講過咧，就係腦裏邊嗰啲細胞咧，其實係會自己連結嘅，即係一件事同另一件事，或者嗰個感受咧係會有一個聯繫，而嗰個聯繫越強咧，你就好記得。咁所以我好記得咧，就係當我考第四嗰次咧，我就開心到 不。你又考第四？ 係啊，我開心到不得了，因為我未試過。我調翻轉，咁我仲嗱，我就唔記得咗阿媽送咩俾我啦。但係我嘅意義就係咧，我終於考到第四啦。女同學對我厭善嘅目光啦，然後跟住媽媽買咗件禮物送俾我啦，但係咩嚟我已經唔記得啦。但係總括係一種開心嘅記憶。嗱，呢個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如果想個記憶比較強嘅話咧，我哋記住嗰種感覺咧，其係其中一種可以幫助到我哋記憶嘅一個方法嚟嘅。 係啊，所以記住嗰種感覺啦、情景啦、味道啦、有啲乜嘢嘅聲音啦，同啲乜人去觸碰過、感官過嘅啦，即係呢啲基本上咧都係其中一樣嘢，同埋仲有一樣喎，其實咧如果咧，你嗰種嘅記憶咧，你之後咧係有所行動嘅個相關性，你又會記得多啲。例如咧，我講一個都得意嘅情景啦，即係其實夢境咧，大家未必係成日都咁記得噶嘛，係咪？咁但係咧，當你發咗個夢，你記得少少嘅時候，跟住咧，你根據個夢咧，你同人講多兩次啦，又或者係跟住嗰個夢咧，你去到某一個嘅地方想去睇下嘅話咧，咁如果個夢咧，自然對你嗰個感覺加強，即係話你因為之後你有所行動，即係話咧，你對於嗰種嘅記憶越做得其他多嘢嘅話咧，為咗呢件事嘅話咧，咁咧你對佢嘅記憶咧亦都會越強嘅。仲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如果你賦予一啲嘅意思嘅話咧，佢就會越強嘅。例如咧，好多時啊，有啲嘅英文字母又好，數字又好似頭先咁講嘅。其實當你賦予佢某啲嘅意思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佢又會記得嗰樣嘢會多啲喎。所以就有時候咧，你記數學啊或者記咩嘅時候咧，你咪會 可能將佢作為一條咩實戰題，即係話幾多個蘋果，幾多個乜乜加埋幾多樣嘢，咁啊等於啲乜嘢嘅？即係其實就賦予佢好似你而家去買嘢啦，咁嗰只用呢啲嚟到加強佢咧，對於嗰條嘅 formula 嘅記憶啊，所以對於記數字或者記英文啊，其他呢啲咁嘅符號咧，加強佢一啲嘅意思，中間咧其實又會加強佢嘅記憶嘅。 但係我唔知係因為我太比較遲先接觸呢啲咁嘅方法咧，好多時候。是不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到这个方法来增强记忆的？因为我曾经都尝试过，即是在后生的时候曾经都尝试过，有些人说哇你可以增加记忆啊，好犀利的啦。你的方法就是刚才 Mills 所说的，即是赋予某一种数字一个意义在这里。但我曾经尝试，但是尝试不到。我将它不可以编码即是 encode 它成为一种意义。即是计数字，不过可能不嬲我啲数都系渣个，即系屎落俾个细佬屎到痹咧。咁所以咧，好多时候都比较难系记住呢啲。 唔系呢啲死佬咧，我形容就系，有啲男人咧好憎记一啲日子，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咧，成日都会话自己唔记得噶。咁其实咧，你只不过系譬如你结婚嗰日，你记唔记得你老婆嗰日用咗咩香水？嗱，气味啊，各种感受啊，你系咪真系好开心啊？嗰啲嗱，你唔好喺度扮晒嘢。其实基本上你就故意唔记得嗰啲重要日子嘅啫。 有啲咁嘅事？ 因为重要日子好难唔记得嘅。哇！不过我哋下一节咧翻嚟可以再讲一下。嗱，譬如要帮阿敬国呢类人咧加强记忆啊，我哋试下谂下。嗱，我哋而家咧播一首歌啊。是黄耀明的《新爱情》，嗱里边有讲到咧，一阵都可能讲下有冇啲情绪啊，同埋嗰个记忆之间个关系啊，嗱，一阵我哋下一次再讲。 走哭得转红了的灯，记忆随身延续欠你的气氛，带走开心却带不走拖手时的体温，未恋质感留在脸上还未吻，将一生一世翻天覆地，明日已被今天处死，泪存在愿为反映天理，这一分钟我站在何地，怎么竟跟你活在一起，原是镜中花留在镜中死，原谅我不走，装饰你瞳孔的星，放手无声，沉默也等于约定，带走心境却带不走分手时的风景，吻过天晴忘掉我们曾尽兴，一分钟我静静回味，将一生一世翻天覆地，明日已被今天处死，泪存在原为反映天理，这一分钟我站在何地，怎么竟跟你在镜中死，

因为黑客亦都有机会利用盗取得嚟嘅密码，尝试攻击你其他社交媒体嘅账户、互联网程式或者电邮，试图盗走你更多嘅账户。所以唔同账户应该设定唔同密码。如果觉得记唔同嘅密码非常麻烦，可以尝试将密码分成两段。第一段可以是关于程式的名字，第二段才是真正的密码，这样就可以在不同账户用不同的密码进一步保障你的账户。最后还请大家谨记，千万不要胡乱开启不明来历短信的连结或者电邮附件，做一个精明的用户才是最佳的个人防火墙。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 知识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就推出了一个全城起动快打疫苗的运动，听众黄生在这 里。为什么不打疫苗？就是最怕是有严重副作用。 听众何小姐在这 里。大部分人是心理上的问题就多于生理上，那个数字呢你要理性分析，不是那么多人是有事的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2021年6月4日晚上11:11分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啊，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系人的记忆。咁啊，头先咧，我哋喺出边咧，喺度等紧入闸嘅时候咧，咁就阿敬国兴咧就完整地示范咗一个咧好厉害嘅动作，就系咧我读系啊，真系好劲，我就讲咗一句类似圣经金句嘅嘢咧，然后跟住咧敬国兴就好快咧就即刻讲到系边一章边一节咁样。我直接问啦，阿敬国兴，喂，你点解可以背嘢咁叻嘅？ 嗱，呢个圣经嘅章节咧，就因为我中学时代要考会考嘅时候，就读咗呢个马太福音。咁呢一两句句子咧，亦都系深深印入我脑中。虽然我嗰阵时未系教徒啊，就系耶稣咧差遣佢门徒咧，就系马太福音第10:16咧，就我将差遣你哋到狼群之中。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如鸽子。咁简单嘅意思，其实字面大家都明白嘅，即系喺一个咁高压、咁迫害嘅环境之中咧，耶稣差遣你嘅门徒出去宣扬呢个大爱，宣扬和平，宣扬平等，宣扬博爱咧，系好危险嘅一回事。咁佢就话：你除咗有上帝嘅大能保护你哋之外咧，一定要自己靈巧像蛇，即是懂得執生，不要硬碰，不要做傻事，就純良如鴿子，但你不要做狗賊，即是不要人家蛇，跟著蛇蛇下，你真是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變成蛇鼠一窩，你要純良如鴿子，那就不是那麼簡單的。那我拉回來我們記憶了，那記憶就是說我哋喺香港嘅考試制度，幸存者，我用幸存者嚟形容自己。 你直情唔止幸存啦，你係直情係優勝者， 撞扁啊嘛， 撞咩扁啊？一樣好重要嘅技能就係短暫記憶能力啦。即係通常我哋呢啲考試前先至會讀書嘅人啊嘛，臨渴掘井，但係掘井嘅時候你要好勤力咁去掘。亦都要知道啲井水喺边度去掘，唔好乱咁掘，咁你先至可以每一次就安然去度过。你要灵巧像蛇咧，纯良如鸽子就千祈唔好出猫啊，会濑嘢噶。 你头先咧个记忆咧，嗱，我就咁听咧，我就好似一个故事咁听。系虽然啦，即系喂，其实咧我会考都有考圣经嘅，即系只不过咧我真系灵巧像蛇咧，系完全唔记得晒噶啦，已经系啦，就是为咗个考试嘅啫，系啦。咁咧就喂，其实你会唔会系用故事形式去记咧？因为咧其中一个嘅记忆力咧增强嘅方法咧，就系你将你所要记嘅嘢咧，将佢变成一个个故事，无论佢本身系一个故事定系唔系一个故事咧，都将佢变成一个故事。你好似从故事咁样去记嘅话咧，咁你就会记得多好多嘅。因为头先我见到好多人咧，即系记圣经啊，或者啲里边啲章节啊，都好快可以记得，再加上佢即刻讲咗出嚟，其实系咪好似每一个小故事咁去睇，咁样其实系记得咧？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嗱呢個肯定都會係啦。睇下梁永國係咪用咁嘅方法啦。第二咧，喂，大家有冇覺得咧？唔知點解咧，將佢變成啲動物咧係好記啲嘅，狼啊，點樣其他嗰啲情況啊，狼來了啊，咁嗰只啊，或者 Animal Farm 啊，即係咁嗰啲咧都係易記啲嘅。 我估係點講咧？嗱，好即係一個 coincidence 即係頭先好巧 合， 好巧合。阿 Music 讲嗰样嘢咧，其实我又系读翻我马太福音嗰阵时，即系考试。虽然我攞唔到 credit 啦，好阴功啦，因为嗰阵时又吓都系比较懒啦。但系喺呢个马太福音入边咧，其实耶稣系讲好多叫 parable 啊，即系一啲故事啊，一啲寓言故事啊。咁嗰个寓言故事，其实嗰个重点喺边度咧？重点就系将个故事讲咗出嚟咧，啲人容易去记到啊。个微言大义啊，即系譬如佢话我啲种子散落去一啲地方，散落石头就啊转唔出血之余，仲系长大唔到咧，但系散落一肥沃嘅土壤咧，就会生长得好。即系用一个咁样故事嘅形式，令到啲受众咧系容易记得佢嗰个教诲。咁你问我系咪将啲东西将佢变成故事咧？我。谂我个意识冇一个好强烈去做呢样嘢，譬如话背书咁样啦，即系我哋呢啲吓文科生嘅一定要背书嘅。我都系逐段逐段咁背，逐段逐或者逐几句几逐几句咁样背嚟到去应付呢个考试。咁有冇将佢转化成为一种故事或者一种动物咧？我印象中好似就相对地少啲。不過亦都咁講，嗰陣時後生咧，腦細胞都活躍啲啊！而家比較年紀大咧，其實就真係我都想問下你，年紀大係咪機器壞咧？而家記嘢真係相對難啲。 喂，講真咧，又真係唔係喎。嗱，即係個意思唔係咧，其實咧有一個嘅research 咧，嗰個 research 咧其實係幾咁我覺得係有力嘅。因為咧，佢係綜合咗嗰個成個 research 嘅 population 咧，係大約係68,000+人。咁其實佢 research 緊咧，就係話去移民，究竟咧佢哋去學習語言或者去記憶係有幾強嘅。首先咧就係學習語言先啦。其實佢哋嘅能力咧，例如家長十幾歲嘅十幾廿歲嘅青年，同埋咧可能十二歲以下嗰啲，大部分肯定都會覺得係十二歲以下或者甚至乎青年係最好啦。佢哋會睇咧，就係其實一開頭嘅時候咧，佢哋嘅學習能力咧或者記憶力咧係完全冇分別，分別咧係可能喺之後嘅，而之後分別咧個原因咧係因為咧大人係怕錯，所以好少去 try， 亦都好少去改正自己、糾正自己個錯誤。但系咧，小朋友啊，其他嗰啲咧就敢去做，最多有啲咩问题矫正错误，所以其实话佢哋嘅学习能力系唔系个最大嘅分别，系个学习态度。仲有一个咧，仲特别啲嘅，就系、是、考记忆力。佢直情会分咧，就系、是、可能系55岁以上啊，跟住可能系30几岁至50几岁啊，跟住有啲20几岁啦。佢哋去记字啊，系啦，大家去记字。咁其實咧，當然啦，如果要記得好多字嘅，咁的而且確係年輕人係會多啲嘅。但係嗰一個嘅記好多字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你係唔係特別需要 喺日常生活中咧，你係需要去到記咁多字嘅。跟住佢話咧，即係喺一個正常嘅我哋喺文書上或者生活上嘅記憶嘅話咧，其實咧五十幾歲以上嘅人嘅記憶力咧，同埋二十幾歲咧，佢係冇一個喺統計學上咧係有所分別嘅。系啦，但系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咧，当问佢哋，即系佢哋做完个测试啦，问佢哋，喂，你记得几多啊？你又记得几多啊？咁咧，差唔多绝大部分嘅五岁嘅人咧，都觉得自己系记得少过佢能够真系记得嘅。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年纪系其中一个，一定系会有影响嘅。但系个影响咧，就并非好似我哋谂到咁致命或者系咁大嘅区别咯。咁所以可能咧，亦都系。人大咗，反而佢可能系攰咗啦， 多其他嘢啦， 系啦，即系呢啲反而系会影响到，就未必系直接系完全关嗰个记忆历史咯。 喂，但系我头先听咗两位讲咁耐，尤其是阿敬国嗰个回应咧，我慢慢明白点解有啲人记忆力会叻啲或者好啲。其中敬国有几个方，即系有几个面向咧，其实系或者佢几个行为佢自己做咗都唔知道，其实帮助自己记忆一啲嘢。例如係佢反覆嘅背誦一啲嘢啦，或者反覆嘅記錄一啲嘢啦，即係有陣時有啲嘢係好儀式性嘅，即係你每一個時期你背咗佢，或者你記得佢咧，你成日見到佢咧，即係你就會慢慢入咗腦啊，入咗潛意識，你自己未必好清楚。但係當然啦，有陣時你為咗考試，你梗係會長，你就會短暫裏邊你不停去記啦。但係呢堆咁樣嘅短暫記憶其實好短噶嘛，好快就玩完噶嘛。咁但係其實反覆去記或者我哋叫加強一啲儀式感嘅嘢咧，其實係有幫助嘅。咁另外咧就係頭先我哋第一節講咗好多嗰種即係震撼效果，就是、有啲人叫鎂光燈效應啦，就係嗰樣嘢好震撼嘅。咁嗰個我哋頭先講咗唔詳細，但係。另外一樣嘢，我覺得最有趣就係咧，敬國肯定頭先點解對於嗰、那個靈巧像蛇嗰段嘢咁有記憶咧，或者咁有印象咧，因為佢其實佢用咗啲經驗記憶喺、個過程裏邊同佢嘅生命裏邊咧有扣連，於是變成佢生命裏邊咧一啲佢覺得必須要記錄嘅一啲金句。可能佢細個嘅時候咧就遇到一個咧靈巧像蛇嘅美少女，又遇到一個純良如鴿子嘅美少女， 但係佢入咗狼群，或者佢自己本身係狼 群。係啦，唔係嗱，呢個我屈佢嘅真係嗱， 我都係屈佢嘅。 阿嫂唔關事嘅阿嫂啊，但係我想提翻就係咧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要增強或者我哋要令個記憶可以真係歷久常新啦。我哋可能講緊其實係有一啲嘢係要做嘅。如果我哋成日都諗住啲嘢，即係你有經歷過，你就會記得嘅咧。其實有陣時，我同意阿 Mills 講咧，其實係真係會隨住時間，真係會唔記得嘅。因為一啲細節啦，一個好經典嘅一啲情況就係、是，譬如一啲法庭上面嘅證詞，或者一啲證人嘅案嘅匯報，佢見到啲乜嘢咧？嗱，好明顯喺嗰個時間裏邊，佢啱啱見到嘅嘢咧，佢當然記憶猶新啦。嗰、那個人究竟係金毛佢係佢左邊定背佢右邊？咁其實啲頭髮你實記得嘅，但係慢慢隨住時間過去，你開始有啲嘢你會模糊化。或者唔清晰，甚至乎如果側邊有啲人咧，去同你講係咪真㗎？嗱，你自己你以為曾幾何時，你非常之覺得係必然嘅嘢咧，你發覺啲人好得意㗎嘛？有啲人就會用啲字眼去講嘅，就係、是、咩今日的我打到昨日嘅我。嗱，其實只不過有陣時可能個過程裏邊咧，佢係真係。喺個諗法裏面佢自己突然間哇係咪真㗎？佢都唔肯定啊，已經咁於是乎咧，俾人哋問多兩句，佢信念又唔夠緊啦。咁於是乎一動搖咗咧，咁佢咪甩咗咯。喺法庭嘅證詞裏面咧，我哋有陣時都會見好多就係、是、喂點解第一日講嘅口供慢慢有啲唔同咧？俾人戳兩下對方嘅律師咁，尤其是睇電影有好多呢啲個案，實際亦都因為咧人嘅記憶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嘢係頭先我哋講過係一啲感受嘅嘢嚟嘅。如果有啲感情感受突然間被即係撞擊嘅時候咧，會唔會變咗另外一樣嘢？嗱，呢個係值得討論嘅問題咯。 呢、這個絕對有機會啊！因為咧，一般嘅情況咧，其實人個記憶咧，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可靠嘅。所以的而且確咧，頭先梁敬國嗰個方法係一個好傳統亦都好好嘅方法，就係、是、我不斷地去練習。如果係不斷地去背誦好多次嘅一個記憶喺度反覆咁去思考，即係類似呢啲咧都可以幫到嘅。咁喺心理學上咧，佢其實好簡單，就等於一個我哋叫做 mere exposure effect， 即係純粹曝光效應咁樣。咁即係話咧，佢總之喺你面前出現得越多咧，你就會越記得噶啦。或者我同大家講下，即係。如果冇咗牛奶味，下一句對句戀啦，不如。 咁朱古力味冇定期， 如果朱古力味翻翻嚟， 咁牛奶味又唔争气。 你谂下，我哋几无聊嘅记忆，即系我哋记紧呢句咧，其实我哋有咩意义咧？对生活上，其实咧，但系我哋记得咧好紧要，又或者两个就够晒数。点只系汽水咁简单？即系类似呢啲咧，我哋都系记得好紧要。嗱，当然咧 ，melody 系配合到你会去记啦。但 其中另一點可能是重複得很緊要， 重複得很緊要，這個是最主要最主要， 這個最經典的廣告，買什麼平巴啦那些嘛， 是啊， 這個是很明顯的， 這個就是 exactly 就是因為它的曝光率夠高，因為以前做廣告啦，咁就知道咧大約係賣幾多點，你就會大約佢會記得嘅。咁跟住你一定要有一句嘅口號，令到佢就會記得嗰個 brand 嗰個品牌。咁所以呢個就一定要。所以咧有啲嘢咧，就算你話唔係好強嘅意義，每年地重複嘅話咧，其實你咧都係會個加深到你自己嘅記憶嘅。所以你就話先至話，即係梁建國係應該要記得啊老婆啊咁嗰啲嘅日子咧。你可能每年都做咧，你就覺得意義唔係咁重大。但係咧， 哇，咩 單純記憶就好已經 好 重 要 啦。 好重大嘅意義，簡直。 喂，有啲嘢你嗱，有啲嘢調翻轉好恐怖嘅地方就係，有啲嘢你覺得好重要嘅。本來應該好重要，應該咁講。但係咧，你又真係會咧，唔知點解咧，迷迷懵懵就會唔記得嘅。嗱，有一個經典嘅小説啊，《倚天屠龍記》裏邊啊，殷素素開頭咪真係教啊張無忌話俾佢聽一個一個啊，呢句就即係好多後來好多名人啊、官員啊， 啲傻佬嗰啲官員， 好多人都用呢句嘢啦嚇。咁但係當然其實原本嗰句嘢嗰個 statement 唔係咁嘅，咁唔緊要啦，嗰啲我唔深究啦。咁但係咧，其中我睇翻嗰本書，我好記得有一段咧，就係佢叫佢大個仔之後小心啲女仔噶嘛。係 啊， 係啊，咁咪咁啊，張無忌呢句嘢應該好記得啊。結果佢點啊？ 因為佢一個男人，男人基本上都會係見異思遷啊，色迷迷咁樣噶啦。見到女性就係咪？ 又唔係咁，因為喺阿張無忌面前咧，太多女性 expose 咗出嚟啊！你明啊？即係 me expose effect， 純粹曝光效應，所以其實咧佢已經好忍得住噶啦。即係我哋 即 係 可以再癲啲嘅， 係啦。 唔係啊！呢度即係我諗啦，去到呢個位，我哋都大約諗到咧。譬如頭先我哋講緊點樣去令到我哋記憶強化啦，或者點樣嗱、避免真係有陣時真係甩得好緊要，因為真係好容易甩嘅記憶。你真係嗱、你譬如你早幾日食過啲乜嘢，你俾人問多兩下好唔好食，你突然間真係會噏唔翻嘅有陣時。嗱、呢個我諗大家有咁嘅經驗。下一節翻到嚟咧，我哋更加需要咧諗到一個更深嘅課題，就係、是、喂，當我哋即面对记忆嗰、那个喂，容易突然间会即系错过啊，或者各样嘢嘅时候，我哋有冇啲方法咧可以即系令到我哋，或者会唔会有啲人可以喐到人嘅记忆啊？嗱，呢个都几紧要嘅，会唔会容易俾人喐到？我哋又唔自知嘅咧，我哋点样去防范呢样嘢咧？咁啊，喂，呢首歌，喂啊 ，Muse。你嚟嘅喎，你講下點解揀呢首？ 係啊，因為咧，我喺度諗緊記憶咧，就諗緊唱歌，睇下邊個歌手咧係個記憶力係比較低啲嘅。咁我記得咧，就應該係譚詠麟，係啦，因為佢成日都唔記得歌詞噶嘛，係嘛？ 識唱就跟我一齊唱，咁就懟個咪落去。 就係咁樣啦，所以就我突然間諗起咧，就點佢一首歌，咁啊，你知我知。 不发一言，你知我知，你心中句子，我心中句子，冲击我有四次，这天冲击之前有几多变支持，你知我知，你知我知，你知我知，若是问我可否将所想的封锁，你今天到此，我今天到此，不需再说句子，有几多变化，百几呼叫心头，你知我知，再不可制止，也不可禁止，身心打转措施，夜天可会疯狂，世间可有天堂，你知我知，你知我知，你知我知，你知我知，你知我知，你知我知， 问我可否将所想的封锁，就像问我丝巾可否包一堆火，其情仍那那那那那大交织。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六四事件32周年，警方首次引用公安条例围封维园中央草坪同足球场等嘅范围，呼吁市民切勿进入。晚上继续有市民到维园附近聚集，有市民带一束白花到场悼念，被要求带走。亦都有人举起蜡烛或者举起开住灯的手提电话，有人将垃圾桶掉向马路，警方在场警告。警方表示，铜锣湾波斯富街一带有黑衫示威者聚集，部分人高声叫嚣，更有人将垃圾同垃圾桶等杂物掉到马路中心，阻塞交通。警方警告示威者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强调警方定必果断执法。另外，亦都有市民在旺角聚集，不少人亮起手机灯光，亦都一度有人在街头高叫口号。警方一度向聚集的人士举起纸旗，警告他们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学生组织研学思政有成员在旺角设立街站的时候被警方拘捕。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宗初步确诊的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涉及一名17岁女子，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当局晚上8点起将女子居住的天水围天盛苑盛裕阁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且接受强制检测，目标在听朝大约7点左右完成行动。另外，新增一宗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起对美国社交平台 Facebook 的反垄断调查。欧盟委员会在声明表示，调查将会评估 Facebook 是否违反欧盟竞争规则，利用从广告商收集到的资料，在与有关广告商竞争的时候获得不正当的优势。调查也将会评估 Facebook 是否违反欧盟规定，将网上的分类广告，例如 Facebook 市场的广告，绑定在社交平台上面。声明表示，欧委会怀疑 Facebook 可能采取相关手段扭曲网上分类广告的竞争关系，因此进行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92点，升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23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7，日元109.44，瑞士法郎0.899，加元1.209，人民币6.396，英镑对美元1.417，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93.28美元，卖出价是1893.7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偏北风。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1年6月4日啊，今日嘅广东广西题目系人的记忆，又嚟到咧梁敬国老师教英文生字嘅时间啦。梁敬国， 英文生字，我都唔知呢个系咪英文生字 啊？可能唔系英文喎，系， 因为你再讲翻又系讲翻圣经啦，唔好意思。喺个记忆之中咧，有啲字咧系好特别嘅，你系永世记得嘅。呢、這个字咧就系 Beelzebub。Beelzebub 呢个字点解咧？即系魔鬼嘅名字。 其实你一讲咧，直情好似我未听过呢个字，同埋呢个读音系非常之难记啊。 系就系佢读音特别，所以系令到我系好记得嘅。即系嗰时我当然啦，我都系哇呢、這个咩字嚟噶？咁过瘾嘅嗰个嘢。咁后屘再睇多两嘢，因为佢个读音好特别，所以深深就入咗我的记忆之中。所以一讲开咁样，譬如讲吓 Beelzebub 呢个字，咁我就知系即系魔鬼嘅名字咁解。咁呢个就亦都系一种记忆嘅一种显现啦，即系 都系 感， 都 系感官嘅一种刺激嚟嘅。我谂系咪？一听见个你听见嘅时候，哇咩味咩嚟噶？咪打个冷震先开头。 嗱，呢个有少少，我有少少感应啊，因为咧，头先我都唔知咩叫 Beelzebub， 我真系冇呢个概念啊。但系当佢 show 个字俾我睇嗰阵时咧，我突然间谂起，咦，呢个唔系就系我识嘅中文嗰个叫做别西卜？ 我唔识中文， 系啊，所以 系，其实两个都觉得好特别， 系啊，系啊，因为嗱，别西卜我记得咧，就系因为佢另外一个别名就系叫苍蝇王，咁苍蝇王又同另一本书啊一本有关。 那本书就有电影拍成添， 但其实我直接未必有直接关系。咁、但系咧，我就好记得别西卜，因为好奇怪嘛，别西卜路西法，咁大家即系好 friend 咁样啦。 路西法我就识，路西法 效应啊嘛， 心理学 系啦。嗱，我开头呢一节咧，点解要叫阿梁敬国先生教呢个英文生字咧？因为嗱，如果睇翻我哋嗰个简介咧，原本有一段咧就问紧呢个记忆力同埋聪明有冇关系，咁冇理由咁益佢噶嘛，唔通话佢聪明？ 梗系冇关系啦，我啲咁蠢嘅人。 喂，其实真系有阵时咧，未必一定系同聪唔聪明有关。譬如我哋头先都讲咗，有阵时反复背诵啊，有适当嘅方法去记忆啊，或者系我哋自己做一啲嘅，譬如头先讲啲仪式感啊，各样。其实是可以锻炼的，我必须要讲记忆，你要牢记一样东西，其实是绝对可以去透过一些方法去帮助自己的。方法其实你上网呢，我们今天粒半钟就讲不晒那么多， 人家我又讲少少这个小方法，很快，就是类似呢，有些人咪好像摆50样物件，其实人家的记忆力比赛就是这样的嘛，摆在地下那里。跟住要你喺短時間之內逐樣記，咁其實佢咧就係用頭先嗰個 story 關聯，同埋用 picture， 即係用個圖像記憶法，跟住將每個圖像咧串連成一個小小嘅關聯或者小故事，可能個故事真係其實咪冇所謂話好有意義嘅故事啊，總之有啲關聯性嘅啫。咁佢就透過咁樣去做一個加強自己記憶啦，所以可以短時間之內突然間記憶50樣嘅，係咯。 唔係嗱，呢個就係我哋講緊一路講緊我哋嗱，有啲做人有啲信心。記憶是可以即係保護的，是可以完全係，就算你年紀大，或者甚至乎你只要譬如有一些好頭先講緊你的記憶受到衝擊啊，或者有很多不同的資訊令到你很混亂的時候咧，其實只要你有方法咧，一樣可以即係保護你原比較保護到啦嚇、原本的記憶。咁但係咧有一個問題咧，我即係到最後呢個階段都想問下兩位，有很多人就話咧記憶是會即係。洗去嘅、消失嘅，系会唔记得嘅，即系完全冇晒印象嘅。我自己有少少奇怪啊，系咪真系会有机会系咁嘅咧？如果我想记嘅嘢，系咪都会到最后系会唔记得嘅咧？ 嗱，我先讲一样嘢啊。其实咧，记忆咧系会受你个睇法及立场影响嘅。嗱，点为之个受个睇法即个立场影响咧？嗱，例如我讲一个喺工作上边好常出现嘅一个情况。例如啊，即系例如啊，梁敬国佢有个下属， 咁咧，佢就可能喺處理客户問題嘅時候咧，就發生咗好大嘅一啲嘅爭拗咁嗰只啦。咁當然啦，即係但係阿梁敬覺得佢又冇特別喺即刻去處理呢件事，喺佢個記憶力好 fresh 嘅時候，即係記憶猶新嘅時候，佢可能即係過咗成個禮拜。跟住咧，先再問嗰個同事，喂，記唔記得一個禮拜前咧，你咪同嗰個客喺度講緊啲嘅情況嘅，記唔記得係點樣啊？其實咧，當一個人咧，佢真係冇特別去記住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喺啲記憶疏漏嘅地方咧，佢要填補噶嘛。咁佢填補嘅時候，佢會作出一個咩嘅選擇咧？就係、是、自然作出一個對自己有利嘅選擇啦。 改寫歷史咁麻煩。 係啦，即係話咧，其實嗰個所謂嘅對自己有利嘅選擇咧，就係、是、嗰個我哋叫做可以係叫做咧，其中一個情況咧就係歸因謬誤咁樣。即係話咧，喂，如果嗰件事係我錯嘅。本身嚇，咁我一定又我又唔記得清楚曬，咁我嗰啲細節填補，我一定咧就會係將嗰個原因咧訴諸於外在環境因素，即係其他人啦，即係賴人啦，直接啲咁講。咁佢自然喺個記憶裏邊咧就話唔係，好似唔係我唔記得，係啊周 Sir 冇俾我，我記得係好似咁樣，即係嗱你都可以話佢究竟係刻意啊定係無意啊？但係呢一個咁樣嘅錯誤咧就中咗出嚟。咁即係話咧，對自己立場有利嘅記憶，佢當佢唔記得嘅時候，佢就會做出一個咁樣嘅補充嘅，係令到自己喺嗰件事裏面相對上咧係比較有利啦，同埋同自己嘅立場咧係相近。所以點解啲人有時咧就佢對一件事情嘅立場唔同咗，或者睇法唔同咗咧，佢記憶自然就唔同噶啦。除咗佢特登之外咧，佢都有可能係因為呢個咁嘅原因嘅。 呢、這個其實即係等於我哋其實阿 Mills 大則喺管理學上係兩個概念嘅。第一個概念就係你唔即刻處理問題咧，你就會令到嗰個問題咧更加難處理，同埋令到嗰個失焦啊。 啱 個最主要嗰個目標咧，或者最主要嗰個情況咧，係俾你時間或者你頭先個睇法係大甩咗啦，即係溝淡咗。 溝淡咗。 第二個問題就係話喺这个处理问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用自己的经验、看法、立场或者利益，来到将那件事情所谓的理性化了它，英文所谓的 rationalize 了它。理性化的时候，通常都是为了自己的最大的利益。 啱啊，这个根本就是自我保护机制的其中一个来的嘛。 是啊。咁所以在这个记忆是不是刚才周 Sir 问是不是可以洗了它的呢？我相信记忆是很难洗了它，除非你真的撞伤脑变成失忆， 或者真的失智症啦。 是的，否则的话呢，它在某年某月某日都会是挖出来的，只不过就是在它再浮现在你脑中的时候，你怎样再 去 interpret 呢？怎样再去解读你这个记忆呢？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你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是随着你的环境的变迁，你的利益的转变，令到你自己是改变了个看法。 这个挺有趣，就是说记忆那个建构的过程，还有有一个建构的过程里面怎样巩固，又或者调转那个巩固意思就是原本即是其实从来都不是我追我老婆的，是我老婆追我的。咁、哦、于是乎将那些情节呢就呢就调转来讲，咁讲下就讲到那日呢就不是我约佢的，其实是佢约我，不过我就接受佢。咁嗱呢啲对自己有利的讲法呢，其实可能就是呢，其实一路一路咧，就系将嗰个事实嗱，我哋成日都会将一啲事实咧，同埋一啲真系我哋嘅 interpretation， 即系我哋嘅一啲即系或者啲谂法啦吓，我哋其实好容易 mix 嘅嗰堆嘢，而嗰堆嘢咧，当你随住时间咧，你有阵时你啲事实可能会有唔同嘅新嘅一啲，尤其是我哋读历史咧，真系会有好多唔同嘅嘢突然间蒲出嚟嘅。咁蒲出嚟嗰啲咧，你会选择拣边样嘢你去信奉啊嘛？或者你觉得哇嗰、那个，譬如我而家信嘅就系嗰个西班牙人讲嘅嘢，又或者我而家信嘅 西人 係啦係啦。咁但係唔係喎，原來以前呢有另外一個版本，就係日本嘅某個記者佢影咗某啲相咁。嗱，其實可能呢隨住唔同嘅新嘅我哋叫史料啦，如果讀歷史。咁於是乎我哋就去選擇邊一啲我哋想揀嘅嘢啦。就係頭先講緊嗰個利益啊，或者各樣嘢嘅問題。但係我都想繼續去講返一個即係情況，就係呢點樣能夠守護啦，或者我哋嗰、那個即係一啲記憶啦，或者我哋點樣繼續去記住呢，其中有一個好有趣嘅方法，就係、是、用一啲幽默嘅方法。因為譬如好簡單，好多人都講緊譬如記數字呢好難記嘅，但其中記數字一個好常見啲人教嘅方法呢，就係、是、用嗰啲叫做類似密碼鎖，即係九宮格咁樣，然後跟住就擺記個位置嘅啫，咁呢類似呢啲方法。咁但亦都有人呢就講緊，譬如我頭先咪後都講啦，我哋用一啲諧音啊，即係譬如我哋記嗰啲英文字母咁，然後我哋就唔記得個讀音喎，於是乎就用啲諧音，懶係搞笑咁樣。於是乎咧，就有啲人咧就會特別好叻咧，就將一啲譬如順口溜啊、打油詩啊，嗱，你冇辦法去記得一啲好即係具體內容嘅嘢咧，你就用啲幽默嘅方法咧，讓佢繼續保存喺你嘅記憶裏邊，因為嗰啲嘢令你愉快開心啊嘛，情緒得到一個好嘅狀態之下咧，你就容易去記得啦。所以有陣時咧，我哋譬如見到一啲即係我哋想記嘅，但係有陣時即係有啲嘢好難又唔知記好唔記好嗰啲啦，咁總之好複雜啦。可能你都會即係遇到呢啲咁嘅客人啦，各樣嘢。咁其中一個我覺得有趣嘅方法咧，就係、是、用一啲幽默嘅方法，咁你就可以保存落去啦。 呢、這個當然啦，即係其實咧，例如就係、是所謂頭先嘅幽默方法咧，好似我哋歷史上面都好多嘅，即係嗰啲少少嘅嘲諷啊，或者黑色幽默啊。甚至乎佢可能有啲我唔知系咪啊，即系以其他个唔知野史出现啊，即系去讲某啲嘅事情啊。咁其实呢啲咧都系会令你记忆咧系更加深厚多啲嘅，因为咧除咗系佢有连成咗一个故事出嚟啦，而且呢个故事咧系有感情嘅触动出嚟噶嘛。咁所以个记忆咧系会好啲，所以呢个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好方法，同埋咧。你唔使用傷感去記憶噶嘛，即係你用一個開開心心、一笑自知嘅一個方法去記咗呢件事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佢又唔會減輕到你喺呢件事裏邊嘅份量，但係咧佢又減輕咗佢對你嘅一個重量咯，即係唔使咁沉重咯。 嗯，不過我想講翻一樣嘢咧，就係話你阿 Muse 頭先你話就係、是。年纪大应该对个记忆唔系太大影响，但系年纪大嘅时候，我哋嘅脑细胞都会瓜柴噶嘛。 系啊，其实25岁以下之后咧就会一路跌。 一瓜柴嘅时候，咁其实基本上我哋嘅记忆力系相对地慢慢慢慢系渣咗噶。咁但系有啲嘢点解一路以嚟我哋就话啊记忆都会记住嘅，但系好多时候你睇啲文艺片都话啦。唉，时间是最好的药物，在时间流逝之后呢，你的创伤就会忘记了的了、是不是呢？但我一路我们头两次讲其实不是的、 其实就不一定是咯、即是如果那件事对你是重要的、你着紧它的那影响力是会大的，其实这个事情呢是不会受時間嘅沖淡，或者我咁樣講先啦。其實呢一件大件事嘅發生呢，佢甚至乎呢根本喺個人個記憶裏面呢係一定會停留嘅。尤其是如果嗰樣嘢係關於憤恨，例如我諗你都知道啦，喺公司裏面係咪，即係如果個同事不滿，咁佢梗係佢呀反唔到你啦，你作為老闆，咁佢咪會喺 pantry 度同大家講下你呀、咁嗰隻啦，同埋佢會累積㗎嘛，佢唔會記得所有嘢，就算你同老婆呀、男朋友呀、女朋友呀佢哋鬧交嘅時候呀，仲好講你以前呀，即係會賴返以前啲嘢出嚟㗎嘛。 點解喎， 係呀，所以佢就其實憤恨呢大家記得呢係會累積嘅、而且嗰、那個那個記憶呢係深刻嘅，縱使咧，我冇咗嗰個嬲怒啦，其實個記憶咧係永遠都會喺個心裏邊，只不過佢已經對你嘅影響力咧係冇咁多，但係唔代表佢嗰個對嗰件事嘅記憶力咧係會減低咯。 喂，這個真係同阿柏拉圖個講法似嘅，即係佢就講緊好似一種嗰啲叫蠟板啊，揾啲蠟嚟去做一個板，即係個倒模啦。其實咧係會好真係印證印咗喺你嘅腦海裏邊係唔會走嘅。嗱，呢一個係大家明白，咁但係我又想嗱，這個就未必嗱，我哋原本開頭好科學、好心理學啦，但係最後我諗時間關係咧，我哋到最拉尾，我就想即係做個少少嘅結論，咁啊等兩位再補充少少啦。就其實當我哋用翻一個最原始嘅一種睇人嘅記憶咧，其實係古羅馬人已經有呢啲呢一種咁樣嘅諗法咧。對於記憶係咩嚟？咁佢咧就會話啦，人咧嘅記憶咧裏邊又分冷啊、熱啊、各樣嘢啦。總之就係類似陰陽咁樣啦。當兩樣嘢失調嘅時候咧，你就會慢慢就會唔記得。我如果用翻現代人嘅講法，就係如果嗰樣嘢咧係令到我哋好痛苦嘅。或者能夠令到我哋嗰個情緒感覺好辛苦或者撞擊嘅，又或者譬如喺現實情況裏面我哋好難去呈現出嚟嗰種情感咧，我哋都會傾向咧畏縮啦，或者唔去即係呈現我哋嗰個記憶嘅感受出嚟。咁我點解頭先都提翻咧？有陣時我哋如果喺一啲咁嘅狀態之下咧，我哋又想嗰樣嘢能夠即係記住喺度咧，你就唔一定要淨係記到佢最令你痛苦嗰個位。嗱，呢個因為其實個痛苦可能會加一路加落去嘅，令你其實好唔舒服。但係有陣時我哋嗱，當然你叫話完全變成一個頭先我講到幽默咁，我驚大家誤會咗話，明明一件咁辛苦嘅事，你變成幽默係唔可能嘅。呢個我必須同大家講呢個現實嚟嘅。咁但係如果我哋喺整個過程裏面唔好好似完全地得一個一面倒嘅一種壓力咁樣咧，我哋可能又會有另外嘅一種，即係當我哋記翻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頭先講意義可以生成，或者甚至乎可以建構一種全新嘅價值出嚟。嗱，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值得大家去諗。 係啊，同埋的而且確咧，記憶咧都仲可以用好多唔同嘅方法保存嘅。除咗你話深刻。我出現過好多次之外，可以透過文字啦、影像啦、可能有啲動畫啦，係啦，或者歌啦，即係其實呢啲咧都係好能夠幫到你去做到個記憶嘅。所以大家有時有啲美好嘅記憶啊，或者點樣啊，都好好咁樣咧，用相片啦，或者點樣啦，或者歌曲啦，或者係某一啲嘅經歷咧，就嚟到。記在自己的腦度，咁其實是很有效的。 我突然間諗到一套戲咧，就係、是、回應翻頭先我自己講嗰段啦，就一個快樂的傳說。如果大家記得呢套電影咧，就算喺一個好惡劣嘅環境裏面，你能係啦，你其實點樣過呢？咁呢樣嘢其實你猛咁記住一啲好傷心嘅，其實令到你自己都好難去每日面對自己嘅生活。咁與其係咁咧，就不如我哋喺裏面有啲黑色嘅幽默。咁或者即係有啲，譬如可能有啲歷史嘅困苦，譬如我哋一間揀隻歌啊，勁哥，你講下你揀隻歌係咪你揀噶？ 係啊， 係啊，點解你會揀呢隻歌啊？最後 冇啊，因為早幾日咪有個大月亮嘅，記唔記得啊？ 記得， 嗰日揸車聽歌，哇！我真係覺得個月亮好大啊，好似咁大個仔，好似第一次見咁大個月亮。咁大月亮，咁其實點解又突然間會出現嘅咧？點解要隔幾十年先有一次咧？雖然梗係有天文學嘅解釋啦，但係天文學對我哋其實有信仰嘅人嚟講，其實上帝都笑緊你嘅啫，所以做嘢都小心啲嘅。 好啦，咁啊，今日咧人嘅記憶咧，唉，去到呢度唔知道大家記得幾多啦，已經可能唔記得曬。星期日我哋老店咧嘅題目咧係禁書啊，咁啊。講者咧包括咗，又係有梁敬國啦， 阿 文傑華啦，同埋阿馬鼎盛嘅。咁啊，今日最後一首歌嚇，達明一派《天文》。 好，再見。 亦為天空的火焰下，大地靜默默説話。风吹起紫色的烟和霞，百姓失足于惶恐下，唇挽起弓箭，射天空的火线，谁偷先单飞天，攻 非说法。